锁定北京电台，咱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补充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风干物燥，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西风3-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到5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带来在过去的2017年的那些年度好书的盘点。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年度好书是来自凤凰阿歇特。那么他们在过去2017年都有哪些的好书带给大家呢？他们的好书都有哪些的特色？如果是我们普通人能从中找出什么样的看点呢？或者说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我们指导的这样的一些看点都有哪些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对凤凰阿歇特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呢就是凤凰阿歇特的总经理，也是一位国际出版人，徐歌飞女士。你好，徐女士。 你好，刘莎。 问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啊，徐歌飞女士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凤凰阿歇特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可能呢有些朋友啊，他们了解凤凰阿歇特是从童书开始的，但是呢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书籍当中不仅有成人书籍，还有绘本，是不是呢？ 对，儿童和成人，其实我们成人是曾经是儿童，儿童也曾经是成人。 没错，没错。那么刚才说到了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过去的2017年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哎，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徐歌飞，为什么啊？很多朋友在了解凤凰阿歇特的书籍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哎，是绘本，是儿童书籍为主呢？哎，怎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还是说我们大家看到的凤凰阿歇特的书太少了呢？ 有可能说明，我们把这么多好玩的书，我们应该跟更多的读者去分享。其实我们以前很多的时候闷头在做书，然后也许我们跟大家沟通的不够。那么的确，因为去年、前年、大前年，凤凰阿歇特持续的每年出版了非常多高质量的童书。然后这些书呢，我们的选择标准啊，和其他出版社有很多相同，也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选择的书能够走脑， 然后走心， 嗯， 然后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带来一点不同。 哎，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不管是童书也好啊，还是说他们的成人书籍，其实想更多的阅读的人，不管您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说您是凤凰阿歇特的一位读者，能够把这些书不仅看了，不仅翻了，以后更能够在心中有一个思考，在头脑中有一个这样的回复，能够让自己觉得啊，我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自己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我看世界有了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不觉得吗？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轻阅读，就看完以后就哈哈一乐，这其实让那些喜爱轻阅读的朋友会说，哎，这不轻。 啊，不是呀，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轻阅读。我觉得任何的阅读，只要它能够从哪一点，哪怕是让我们嗨嗨嗨的那个笑了一下，它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愉悦感的。 哎，也是让我们能够， 也是很有价值的，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阅读的这样的一种快乐和喜悦的。 对，是的，不一定非要说是那个挠头说我看不懂，然后纠结了半天才是有价值的阅读。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在过去的这几年间啊，那么凤凰阿歇特他们做了很多。什么样的书，就是让大家能够有思考的这样的一些书。那我们现在就要说到了啊，那在过去的2017年，什么样的书籍能够进入到凤凰阿歇特的这样的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呢？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嗯，刘莎，我们选书的时候，童书这边我们首先希望它本身带来的是美的。如果不美的话，童书这块我们就不会选那个，觉得它不能够从美的方面打动我们。第二个是它的故事性当中，让我们读完之后，我们觉得除了美的同时，还让我们有一些触动，让我们的读者，不管是小读者还是像我们大读者，能够走脑走心，然后能够有点像一个冰一下啊，我被打动了。 好。是被打动的书，那刚才说到的都是给小朋友看的书， 是 那还有一大部分呢，是给成人的这样的阅读的书籍，也是进入到了2017年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那这些成人书他们的特质又是怎么样的呢？ 嗯，成人书凤凰阿歇特做非常多的就是国外的超级畅销书， 嗯， 但是我们希望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有一些启发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所以我们做的成书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都是那些在就是比较重不头的书。 哎，那所以刚才我们了解了啊，2017年度的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些特质之后，紧接着啊，徐格飞女士要公布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榜单了，然后也让那些看过书的，或者说准备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你来说书的朋友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些书像你刚才说的那样都有非常明显的特质。 好啊， 嗯， 那童书这块的话，我们的第一本书我特别期待跟大家分享的叫做《生命》，它的副标题叫做《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这本书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秒懂万物的一个简史的绘本，144页的彩绘，特别美，而且读完之后，让我们对整个生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领悟。等一下，大家会听到我们更详细的介绍。 哎，这是童书的第一本。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 就是这个彩色封面，这个最颜色最丰富的一个。第二本呢是多么美好的世界， 嗯， 多么美好的世界呢，它的原文是英语的，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说这个世界多么可爱。那这本书除了那个画面特别美以外，它用了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它的歌词来描绘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通过各种颜色，各种对美的这种敏感度的这种画风和高级灰，让人看完之后赏心悦目，并且发现世界真的太美好了。第三本是《遥远的夜晚》，这本书呢有点像是一个大自然的三部曲。第一个是夜晚白天，然后是正常的一个晚上自然当中的一个状态。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它为什么这么不同。第四个是中国民间故事绘本，那么中国民间故事绘本这个非常有特色，因为它的很多故事是我们中国艺术家和外国艺术家共同来合作创作的，讲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民间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版的灰姑娘故事。另外一本是发明，这本发明是2016年17年特别有特点的一本书，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发明和发明有什么意义，而是用一个非常直观的立体书的方式，每一页都像一个变魔术一样，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从35000年到今天，到底哪些发明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最后一个本童书是一本非常好玩的童书，叫《寂静之声》。讲什么呢？讲我们生活的大城市，最珍贵的声音其实是寂静。那么寂静有多么美好，我们可以知道通过这本书的那个画风和他那个小故事去体会一下什么是寂静。 好，刚才呢我们谈到的是2017年的年度好书榜单当中的啊六本童书，那成年人的书籍是哪样的三本呢？我们来听徐女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成人书的话，我们选了今年的《变革》，法语叫做 Révolution， 是法国现任的马克龙总统他的传记和他的一些执政的观念。那这本书是他唯一一本他认可的他自己出的书。那第二本是《会消失的人》，这本是2016年畅销书排行榜当中在法国排第一名的畅销书，是小说。他讲了一个让我们特别愿意珍惜此时此刻的这样一个爱情悬疑故事。第三本是《小佛爷带你游法国》，他通过文化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发现法国文化对我们有对我们的滋养，和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小佛爷去玩法国，去旅游，去体验新的生活方式。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过去的2017年啊，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这样的一份盘点。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凤凰阿歇特的总经理徐格飞女士。前面呢，徐女士已经把这样的一份榜单啊介绍给大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共呢是有九本书。我想说一句话啊，这样的九本书在徐女士心中肯定排名不分先后的。 是的。 那么有六本儿童的书籍，有三本成人的书籍，六本儿童的书籍分别是《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链接方式》，以及《多么美好的世界》系列，还有《遥远的夜晚》、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发明》和《寂静之声》。那么成人书有三本，分别是《变革》、《会消失的人》、《小佛爷带你游法国》。那在上节目之前呢，其实我跟徐格飞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就想问一下徐格飞啊，那么在今年的这样的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的书籍啊，它和你去年的书籍和你往年的书籍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刚才说到了年度好书他们会有些特质，那么这样的一份特质是始终贯穿在每一年的年度好书的这个榜单当中，还是说每年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小小的差异在这当中呢？徐格飞。 每年的大的方向其实是不变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美的、质量最高的童书来跟大家分享。但是2017年这年有一些特殊的一点点特点，是因为其实任何的一个书籍跟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像《变革》这本书是因为法国总统当选，那么刚好我们做了这本书。比如《生命》这本书，因为我们开始关注我们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为什么万物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他这本书更直观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就是使我们整个团队对某一个主题特别关注。那么2017年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的一年，是一个关注自然的一年，关注其他的生活方式的一年。 哎，其实啊，说到2017年的年度好书啊，徐格飞，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啊，《生命》这样的一本书其实给了很多读者啊，或者说给了很多小读者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特别特别大的触动。那么以往呢，可能谈到了少儿科普这样的一本书《生命》啊，我还是把它归到了少儿科普这样的一类书籍当中。可能呢，我们谈到的讲动物是动物，那么讲化学是化学，讲地理是地理。而这样的一本童书呢，其实把这样的整个一个地球、整个的一个世界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有机的串联。 对，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早餐，我吃了一个香蕉，我拿着香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香蕉是香蕉，我是我。可是当我把香蕉吃进去之后，你觉得香蕉是我，对不对？ 我觉得你是香蕉。 就是我们自己每天生活在就是周围的这些其他的生物和动物植物，包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的微生物云，这本生命这本书给我们非常详细并且简单的解释出比如说我和香蕉树的64%的基因是相同的。 而我和那个狗的80%多的基因也是相同的。 嗯， 而且我们身上的水其实和海洋里的水和我们那个我们水管子里的水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空气当中的水其实是一体的。而且这一体是通过呼吸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我们在不停的交换。 哎，你看啊，现在呢，徐格飞你说的啊，是你啊还在呼吸着的时候，等于有一天你不呼吸的时候，那一天尘归尘，土归土，你跟香蕉就一样了。 而且我会变成香蕉的一部分，如果你把我埋在地上的话，我会很高兴把生命力传给下一个继续成长的生命。 所以你看，你给你自己挖了一个坑。刚才你问我，你说你是香蕉还是香蕉是你？没错，香蕉肯定是你，我答案是对的。 是的，没错，香蕉是我。还有就是特别好玩的是，开篇的生命就讲，比如说我们人体是由96%是由四种基本的元素，碳、氮、氢和氧来组成的，而且这个96%的元素呢，四种元素刚好是组成，空气、海洋、山河、大海、岩石之类最基本的基本元素，就是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原材料是完全一样的。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很多家长朋友也可能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凤凰阿歇特的好书还有特别特别多，大家不是拭目以待，而是拭耳以听。那么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一本非常有特色的书籍《生命》，其实也想从这样的一本书啊跟徐格飞探讨一个问题啊。格飞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大概应该叫3到5年啊，儿童书籍的竞争特别特别激烈。 对，是的，这个竞争呢，作为读者我特别开心。哎，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可有这么多的好书可以选。作为出版人呢，我们说那我们的书一定要更好，而且我们要少做精品，不然的话浪费纸张，浪费时间。所以呢，这种竞争，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行业里面比较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能有更好的书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孩子和大人能够有这么好的盛宴，而且这么容易能得到，而且图书其实很便宜，不是很贵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普通的人可以随时拿到这么好的知识，这么美的东西，其实是件好事儿。 我今天特别有话跟这位国际出版人啊，替听众朋友和你来沟通一下。你看以往呢，像我们来盘点一下啊，像已经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年度盘点的出版社有轻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等等等，包括很多未读啊、湛庐啊等等的一些出版公司也来过不少了，还有呢像一些图书馆呢，还有像一些这种大的营销的这种平台，他们也都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但我觉得问你这个问题是最合适的，因为通过前面的介绍，我想呢听众朋友能够感受得到凤凰阿歇特你们做的引进版本的图书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的很多童书，刚才我也说到童书市场的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尤其是很多的国外的那些特别好的童书啊，其实有国内的很多的出版社或者出版机构在争抢。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反复谈到了你们凤凰阿歇特啊愿意把特别好的书带给国内的读者，你们怎么能拿到这么好的版权呢？其实和你们一起竞争的人有很多都非常大牌。 没错，我们有点先天的优势。今天不得不爆料一下，就是因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阿歇特是法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世界第三。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他们这个合资公司搭配起来之后，我们有阿歇特集团的所有100多个品牌的中国优先权。这次下次去博洛尼亚开那个书展会议的时候，我们有75个会，就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见到全世界出来的最好的书。那么其实出版也分缘分的，不是说我这本书别人拿的价格最高，他们就会把这本书给那个价格最高的人，他也会看，哎，你们可能更适合这个类型的书。比如说有些出版社更适合 pop up， 就那种立体书，有的人更适合像我们做这种生命教育、自然教育的书，或者是那个经典的绘本。可能每个人的特色不一样，他也不是那么夸张的说一定是纯的一个金钱的竞争，还有一些品牌的一个彼此的比较。 没错没错，我想呢这个一枝独秀始终不会成林的，只有百花齐放才能够让我们的不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能够看到更多的好书，能够从内到外吧享受到这样的一种阅读的乐趣。刚才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凤凰阿歇特的一些情况，从中呢大家也能够想到，哎，为什么这样的一家公司他们能够将近10年始终 是的 一贯的把 这样的一些好书啊，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更多的说到的啊是童书，对不对？ 对。 那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成人的书籍。那么我有注意到啊，这一次成人的书籍其实虽然只有三本，但是跨了三个类。你看文艺小说它算一类，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偏社科的，是这个个人传记， 嗯，变革，嗯， 对。然后还有一本呢是游记。其实三本书跨了三个不同的品类。那么当时在评选这样的年度好书的时候，是对不同品类的选择有要求的，还是说你们选过之后啊发现居然跨了三个品类呢？ 是我们当时选的时候，本来传记是我们已经做过的一个产品类型， 嗯， 但是当时马克龙还没有当选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本书，当时是一个赌博。 你们赢了。 赢了。然后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这本书，特别棒，因为当时有个小插曲特别搞笑， 嗯， 就是因为当时马克龙没有计划年前来中国，刚开始一直以为是三月份四月份， 嗯， 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三月份四月份出书是 OK 的，嗯，可是呢当时我们知道他提前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书最好能够配合他来的时候就直接出版， 哦， 后来就非常紧急的去跟各个部门去沟通如何让书号包括外交部这边能够更顺畅的让这本书顺利的能够在他来之前拿到这本书， 嗯， 我们还专门派了一个朋友从成都飞到巴黎，然后直接送到那个爱丽西宫，在他上飞机 之前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 啊， 这样他来之后送给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啊，他也很高兴 啊，非常合适的一份礼物。 是的，对，嗯，把自己的传记和他对从政的想法，然后通过书的形式，然后送给我们中国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沟通方式。 而且我想呢，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更凝结着啊中法两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融洽的沟通和交流。 嗯， 因为他送给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这本书已经是中文版本的了， 对，对， 而不是法文的原版的， 嗯， 既代表着中法两国的这样的一个融洽的交流，也代表着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尊敬吧。 尊敬，没错。 嗯， 而且马克龙呢，他你看他那么年轻， 嗯， 然后他整个我觉得他的书除了对我们中国的普通读者有一些意外，我觉得他对那些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嗯，大家都想知道他是如何在39岁当上法国总统的， 还要再加一句，他是如何当上最年轻的商务部部长的。 是的，对，而且我有个朋友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嗯， 他们说在10年前很多人就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人。我在法兰克福见过他一次，时间不是很长， 嗯， 然后他非常的镇定，非常的平静的一个人，就好像就好像有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非常安静的跟任何人去交流，而旁边堆了300多人在等着跟他说话。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提一句中国的老话，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说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不论他在哪里。那我想呢， 不论多大年龄。 对，就是这句话。 嗯， 那么想刚才呢格非说到了在10年前见到他的是吗？ 嗯，我的朋友跟他是好朋友，嗯，10年前的时候他们很熟。 对， 但是我在法兰克福17年的时候见到他。 其实那个时候回想一下，他还跟我们很多人比较起来，他还都算是比非常年轻的， 特别年轻，又年轻又帅啊。 啊，是给格非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哎，那你说一说啊，这本书给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国总统的感受呢？ 他说的前几章还是第一章第二章讲自己的那个年轻时候的经历， 嗯， 讲教育，讲当时为什么上学，然后讲他自己成长的过程，然后第六章第七章讲了一些他对环境和就是 ecology 和生态的看法， 嗯 嗯，然后之后的时候讲了很多，有点像有一部分是法国版的治国理政， 嗯， 就是所以说的覆盖面还挺广的，是唯一一本官方的他认可的自己写的书。所以如果你想了解马克龙这个人，他怎么想的，什么样的生活，他希望未来的法国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本书是必读书。 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过了啊，成年人的第一本书传记。那来说一说吧，这样的一本小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谈到了小说啊，法国人是最浪漫的，或者说这是中国读者给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这本书是 是不是也是有浓厚的这样的浪漫的基因在当中呢？ 我经常想跟中就是法国朋友，我都会说，我说那个你们其实没那么浪漫，但是这本书是我读过的2007年最浪漫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也是这个作者很奇怪哈，他一年写一本书，而且他过去的13年写了13本书，他每本书都会卖170万左右到200万之间的销量，是法国的年年第一名。 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稳定性可真强了，保证每年都能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都能出一本书， 一年一本，而且同一时间。 而且我还要再说一句，他的质量可真好呀，保证每年都能卖这么多本书， 每年第一名是的。然后这本书呢叫《会消失的人》，这本书是我连夜读法语读到半夜4点钟的一本书。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他是今年已经60岁，都已经写了40本这样的书了吗？ 没有啊，他今年才。他好像比我他应该是不到刚到40，刚做爸爸时间不久。 哎， 这本书的故事呢，简单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然后有一天呢，他去他爸爸的那个郊区的房子里边是一个灯塔，然后他爸爸说，反正我告诉你说，我的继承权都给了你的其他的哥哥和妹妹，不给你，就给你留了这么一个灯塔。他就很生气，他说爸爸看来真的不爱我。然后这灯塔呢，他就在里边待了一个晚上之后，他发现他爸爸告诉他说，我给你灯塔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可以走到灯塔下面的那个有一个地下室，只要你不进去，这个遗产就给你，只要进去了我就不给你了。 他爸爸这诚心还是不想给他，你说说了这么多的这条件，如果是哪个年轻人能控制住自己啊，真的 不 进去啊，真的不怎么着怎么着，这其实挺难做到的。所以你说这是一多么大的诱饵啊。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著名的出版人啊，也是凤凰阿歇特的总经理徐格飞女士，和大家来盘点啊过去的2017年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坚强，却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 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呀，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年度好书的盘点。那么今天我们要盘点的是在过去的2017年啊，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那这样的年度好书呢一共是有9本，前面也说到了有6本呢是绘本，是带给孩子们的，还有3本呢是成年人的书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凤凰阿歇特的总经理，也是一位国际出版人徐格飞女士。前面呢徐格飞女士也说到了啊，在过去的2017年，他们的年度好书是有很多标准的，比如说这标准呢就是必须能让你看完这书以后有一定的思考， 还有走心，还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本作者背后的这个心意，和读的时候能够被打动。 所以刚才呢，不论我们最开始介绍的啊生命那样的一本书，还是刚才说到的啊给成年人的，刚才说到了法国总统的这本传记，那么我想呢，这样的两本书肯定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那刚才说到了这本下套的会消失的人。这本小说啊， 是作者特别会下套，这就是最会下套的法国作者写的书。 对，又高产，然后质量又高，然后又稳定。那这本 长得又帅，叫米索，这个人长得蛮帅的。 对，那这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格飞的介绍。 刚才说到那个，他爸爸说，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个遗产，你就不可以打开那个这个灯塔下边地下室的门，然后任何一个人类都会忍不住去看一下别人不让看那个地方，是吧？ 对。 结果他就去了，他进去之后发现这个空间被关闭了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漩涡，这个漩涡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空间一样。他的未来的24年，这个人当时有26、27、28岁吧，他的24年变成了24天， 这太亏了，本来能活24年，现在变成24天，那我觉得这小伙子一进去就后悔了。 但是他被这个时间的漩涡卷进去之后，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我读的时候真是放不下。你想想看，如果你未来的24年只剩下24天，就是一年你要活了一天，你要做好一年你想干的事情，你会干什么？ 我急死了。 急死了。哇，这个问题简直是把 我 震动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前20天我着急，等到后面剩4天了，我想明白了，就剩4天了，我又开始着急。 所以呢，他提醒我们，就是要活在此时此刻，活在当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比如说今天的24小时，我们当21年来过的话，我们愿意和谁一起过？我们愿意去做什么？我们愿意去说什么？看什么？吃什么？如果你这一天是一年，你怎么样用它最好的精华来滋养这一天？ 我觉得，如果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徐格飞的话，他的答案一定是，我要用这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一分钟抱着我这本生命的绘本。 你太了解我了，刘莎，这个 我一定非常特别了解你。 是的，对，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它故事性很强，所以你感觉这24天是24个完全情感的和非常有悬念的这么一个故事的一个切片。但到最后的时候你意识到，其实你自己的人生，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能数出来过去的三十年当中，你真正能让你一辈子忘记不了的30天吗？ 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如果 贸然的跟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家的答案会是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很容易啊，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年了，我每年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或者我每年的父母的生日怎么过的、小孩子的生日怎么过的，好朋友的生日怎么过的，你让他罗列出三十天，那么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刚才那个问题是最终极的，如果你只有最后一天，那么你想要和谁在一起，想要做什么，其实这个应该比那个更难的多得多得多。 更让人觉得有共鸣的一个小细节在这本书里边啊，就是他交了个女朋友，虽然只有24天，他爱上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爱上了他，然后他们还有两个小孩。 哎呀，这是果不其然的浪漫的法国人的故事啊。 然后这24天，就是更有意思的是这 24天还得交了女朋友， 还 结了婚，还有两个小孩。 然后他的女朋友就说，我每天都在等待着你，你永远你不在我身边，我已经做到我能做到的最高点了。这个男生说，我把我的24天都给你了，你还觉得不够。女生说，我成天都在用我的生命等待你，可是男生说，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给送给你了，可是你还是说不够。所以这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们情感会很有共鸣，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等待男生付出了很多，可是男生说，我也在付出，可是你觉得不够。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不同的性别的人造成的差异吧。男性和女性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哎，所以这本书，我们刚才说到这本书是小说，说到这儿就觉得他在研究整个的人性了。 对，它看起来是一个让你跌宕起伏无法放下的这一个我们叫 page turner， 就是你这个书不停的翻。但实际上你读完之后，你对最深的感悟是，哇，我一定要珍惜此时此刻的今天。 而一本好的小说啊，除了能够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有那种特别美妙的阅读的体验以外，如果能够让你在读完这本小说之后来反思一下自己，反思活在当下的自己的话，那么我想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让我们特别珍惜此时此刻，因为我们都是会消失的人。 哎，刚才说到了这本书会消失的人，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这是九本年度好书当中的唯一的一本小说。除了刚才说到的传记这本小说以外，还有一本游记。 对，小佛爷。小佛爷大家可能听到耳熟的是老佛爷，对吧？大家去巴黎买东西的时候觉得比较熟悉，去老佛爷。小佛爷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法国作家和制片人。然后他长得有点胖嘟嘟的，比较可爱。然后我们当时想他名字叫做 Frédéric Lepage， 有点像佛的这个发音。后来我们就亲切的称他为小佛爷。 小佛爷带你游法国这样的一本游记呢，在这儿呢也提前做一个简单的应该叫预告吧。那么在节后啊，徐歌飞女士呢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说，趁着春节这样的一个假期呢，到外面去旅游。那么这一本书呢，既可以给您当一本攻略，其实呢，也可以给您当一个指南。而且呢，我想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去过法国，真正的游过之后，再拿这本书去对照，会发现原来这本书里面说的好多话，真对呀。 是的，它更多的像是一个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没认识小佛爷呢？它是一个文化的书，除了是一个攻略以外，它真的是一个像我在法国生活了12年，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回去再生活12年， 这真的是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你们都是，比如说小佛爷带你去逛这个老佛爷商场，可能你买那东西和人买那东西就不一样， 肯定是 你们可能都买一小点心，人家买小点心就带着法国的浪漫，带着法国的文化，带着法国的传统，你买那一块可能也就是个物美价廉，吃着还不错。 对，而且更难得的是，有点像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来看你，然后你说他问你说，哎，那个刘莎，你建议我去哪里呢？你肯定要把自己认为最适合他的，他会最喜欢的东西直接先说给他说，哎，这10个地方你一定要去，或者是那个10个东西你一定要吃。这种有点像是一个好朋友手拉手带着你去游他自己的国家的感觉。而且他整个书的写的方法和角度都是这样的。 哎，我们大家先不说去法国的事儿，就先说一说您身处在北京，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徐歌飞，你带我去吃一顿好的，那我想 徐格飞你带他去吃的绝对和你看到的这个由北京的攻略制那东西是有挺大区别的。 嗯，因为有个人色彩，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我带他去吃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没错，那么刚才就说到了小佛爷带你游法国，其实也是这样的一本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本法国的旅行的书籍，和以往我们大家可能看的更多的那种攻略是不太一样的。 对，而感觉就是哪怕你不去法国，那么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也成了一个法国通。 这句话说得好，哪怕你不去法国，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也成为一个法国通。 对呀、啊、 嗯，好，刚才呢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了啊，今年的2017年的啊，也是2018年评选出来的2017年的那个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些特色之后啊，那下面徐格飞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用一点点的时间简单的说一说这些年度好书当中的一些专业人士看起来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看点，好不好？ 嗯，好的。我想比如说这本书、黑白封面，然后看起来中间是个小男孩的这本书叫寂静之声。 嗯， 那寂静之声呢是一个，这个是发生在日本东京，然后这小男孩呢他去寻找，他问别人说你觉得最好的声音是什么？那么有一个人回答说最好的声音是寂静。但是他说什么是寂静呢？ 嗯， 因为城市里生活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是真正的安静的。嗯，那么他就到处去找，说我要去找看什么叫做 silence， 什么叫做寂静。那么他找了，他到街边，他到城市里边，他到庙里边，他到处地方去散步，下雨的时候，包括在自己的浴缸里边，他也能听到水的声音。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寂静呢？结果这个书的最后几页给了我们一个挺意外的一个惊喜，就是他发现他在学校里边，在课堂里边，自己一个人放学之后坐着，他就忽然体会到了。内心体会到了什么叫寂静，而那个寂静不是外在的寂静，而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从内心发自出来的一种感受，是我们心里静了，发现这个世界也变静了。而这个安静这种状态是一个轻盈的状态，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是安静的，我们才能体会到更多的善意，更多的美好和更多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一本童书，但是小孩子读完之后会有很大的感受，同时呢我们这些大人其实也特别有同感，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心里留这么一小块寂静的声音，让更多的美好和更多的幸福的感受能够自己流淌进来，而不是满满的然后充斥了很多的这样不同的声音。所以这本书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寂静之声，读起来有种哲学的味道。 没错，刚才呢谈到的这本寂静之声，很多的读者，应该说小读者拿起来呢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像徐格飞说到的这样深刻，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去阅读这样的一本书的话，那么给大人的震撼应该一点都不次于给小朋友的震撼， 会有共鸣。 而且这样的一本书也特别符合现在童书不是说你拿一本书给小朋友说你看见吧，而是要提倡亲子阅读。 对，而且亲子阅读呢我们其实应该相信孩子有的时候能懂我们不懂的东西，不是说什么事情比如说咱们看不懂了咱们就说孩子肯定不懂，不见得的，有些孩子他比我们还在某些方面更智慧。所以有些亲子阅读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是从上到下说你不懂我来教你，而是OK， 那个如果你问一个问题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没错，或者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本书后面的那一页又画了什么，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启发式的阅读也正是凤凰阿歇特的童书为什么给那么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以震撼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手法。 是的，最好的童书都是有点像我们拍电影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镜头放在哪里。 嗯， 那最好的童书它的角度应该是放在孩子那个高度的，不是放在我们的高度。 没错， 所以他有的时候大家看起来好像是挺，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有点幼稚，但实际上用孩子角度来看，他的世界是如此的宏大和美好。 嗯， 他并不是幼稚，是一个那个摄像头放的位置的问题。 嗯， 那么好的童书都是从孩子角度出发，而不是说从上到下的。 不仅仅是好的童书，我们再来说一说好的书。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我说是不是格飞你们的书都让人思考，让大家读起来挺累的。那么我个人并不反对轻阅读，那么愉快的阅读其实也是一种享受，但我想一本好书如果能够在阅读的时候给人以方向的指引，给人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启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书可能更符合我心目当中的好书的标准。 嗯，对，我完全同意。而且其实好的书不见得是重的， 嗯，他能够被我们，他能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一些特别特别敏感、特别真实、特别美的东西。 嗯 嗯，他可以非常的轻，但是很深。 嗯，这句话太好了，它可以非常的轻，但是很深。这就是很多凤凰阿歇特的绘本的一个共同点。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生命》那本书哈，我和作者之间我们沟通了很多，在他临走在中国签售之前的那个晚上，我跟他说，我说 Misha、这个作《生命》作者的名字是 Misha， 我说 Misha， 我发现这本书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不同的那个层。他说哪三层？我说第一层呢，它的外表看起来其实是一本童话书，这本童话书就是美，而且它的很多色彩有点像那个少数民族的这种画风。但是它的第二层，就是枝干这一层，其实是科普，它讲的是生命的基本科普，说我们和万物之间的连结是什么，而每一个数据包括星星、灰尘，包括鸟在喝醉了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唱歌不跑调，就是会跑掉，但是它不飞行的时候不影响方向，就是它很多事情是科普的。 嗯， 它第二层是纯科普。 嗯， 第三层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温馨的爱的哲学。 嗯， 它讲的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刘莎，你和我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哈，但我们的基因99.9%都是相同的。 嗯， 那说明我们两个的情感各方面全是通的，就好像你对其他的生命友好的时候，他们也有感受。这种最深层次的哲学和爱的关怀是这本书的最深的东西。所以这三层呢，它每一层它看起来很浅，读起来之后是科普，然后深之后发现，哇，原来我们是如此幸运的变成今天的生命。所以每本好书都有这种层次，包括小王子之类的。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拿生命这本书做例子。其实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啊，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这样的六本童书，不论是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还有多么美好的世界系列、遥远的夜晚，那么发明以及寂静之声，他们其实稍微差点，就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连接的，但是因为它有特别多的中国人的那种啊描述的方式，可能和前面几本书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特别有意思就是民间故事这个系列一共这几本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中国的传统故事。 嗯， 而有些故事我们自己都不熟悉，比如说一个叶县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中国版的灰姑娘。 嗯， 然后讲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非常美丽的女孩，然后她在家里的时候被她的那个叫我们叫后妈哈，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她非常喜欢一条鱼。 嗯， 然后她跟这个鱼关系特别好，照顾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后妈为了表达对她的不满，就把这个鱼给拿过来坐着吃了。吃了之后， 恶毒的后妈， 非常这是。其实那个灰姑娘的原始的素材在这里，在中国的传统故事里边。然后呢，后来的时候，那个天上有一个仙人过来告诉他说，你只有把这个骨头，鱼的骨头放在家里，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然后后边的故事大家很清楚，就是他穿了一个非常美的衣服和鞋，参加一个当地的国王王子举办的宴会。然后 你是准备都剧透完了是吗？ 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你是剧透的灰姑娘的故事哈。 是，但是大家不知道灰姑娘的就是这个故事原型在1000年以前在中国就已经有了。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啊，国际出版人徐格飞女士谈2017年的凤凰阿歇特的年度好书。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说童书，那我们就接着来说童书啊。既然呢，已经你看啊，已经说了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然后也说了这个寂静之声，也说了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啊。那咱们还是把你们的儿童的绘本跟小朋友们，或者跟小朋友们家长多说一说吧。马上就快过春节了，没准就有家长朋友等着你说完以后回去照猫画虎给孩子讲的。 他们可能会被我们这本书的美丽所感动，我们也很期待哈。下一本书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叫《遥远的夜晚》。 嗯，《 遥远的夜晚》呢，是我们去年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艳的一本书。它的形式是，它是一个我们叫胶片书，实际上是三层。你打开书之后的第一层看到的是一个夜晚， 使用胶片的时候过滤掉这个灯光，这个光。 嗯。 但是你能看到在夜晚的时候什么样的动物是发光的。然后第二层是白天，它用阳光照射之后这个绿叶的之间的那个阴影，它作为那个胶片的第二层。第三层是这个书的叶。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三层呢？其实作者在做的时候他肯定想到过，很多小孩子是喜欢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种频率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我们阅读的个儿童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他故事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面的，对于小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子，比如说两岁三岁四岁的时候，甚至到五岁的时候，孩子对立体的图是识别力是有一点障碍的。那么他全部放成平面之后，让你读起来就会没有任何的压力。还有就是它任何的一个颜色你仔细看都不是一个纯色，比如说那个橘色里边都是带着一种我们叫高级灰，它的蓝色里边也不是纯蓝，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也是一种带了一点灰色的蓝。它的每个颜色配色起来让你读起来之后发现，就是它不用任何的我们的调色板当中那个纯色，但是你放在一起之后就觉得色彩斑斓又一点都不俗气。 对，而且还不是那种啊显得特别突兀的感觉， 特别不可惜、 啊、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们叫做高级灰混合的那个色彩斑斓。 对，你们叫高级灰混合的色彩斑斓啊。哎，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啊，我不知道薛戈飞，你看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么多的书，其实和科普有关的啊非常非常的多、嗯、那么凤凰阿歇特的童书选择科普是你们的一直以来的一个方向是吗？ 科普最近这两三年在整个童书行业还是非常受关注的。 嗯， 因为越来越年轻的妈妈她其实知道除了故事以外，就像软的和硬的要同时要、那么软的是故事，然后硬的是科普。但是现在慢慢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嗯， 比如说遥远的夜晚听起来是一个科普书，但里面也会有故事。 嗯， 然后生命觉得是一个故事书，但其实也是科普，就是大家慢慢觉得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但是科普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哎、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年度好书童书哦，我们还差哪一本没有跟大家分享？ 发明， 对，发明， 对， 那本书如果是小朋友拿起来就会觉得特别喜爱，因为颜色非常的艳丽。 不但艳丽，它里边是这本书最开始啊是法国的一个专门学绘本和图书制作的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 嗯， 他当时做了大概有二十多一个比这更大的，然后翻起来之后让人觉得哇哦的，挖了二十多次的一个本书。它每一页都是把人类的古代到今天的重大的发明用立体书，和你可以抚摸它，可以能听到它的声音，比如热气球那一张。 嗯， 你打开之后你发现那热气球就展现在你的书里边，然后你打开飞机那张，那飞机就跳跃出来的，你打开的是还有一个那个电梯，这张电梯的话，那么你可以用手动来移动这个电梯。 嗯， 还有讲的是罐头，有一张是讲罐头的，而罐头这个其实说起来对人类的那个整个进程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食物可以 travel 可以旅行了。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的那个，那很让人那个惊艳的一张是那个进眼镜，大家可能不戴眼镜的人不觉得眼镜多重要，但是你不知道戴眼镜的人摘下来之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那本书有一章刚好是他告诉你说，人类在没有眼镜之前，那个近视的朋友看到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有眼镜之后呢，你把那张一折上之后马上就看到如此清晰，他给你一个体验式的一个知识点。 哎，其实这本书还要再加一句，如果是徐格飞看来，他每一张都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真的，那本书是我们疯狂的抢了版权，并且全心投入在同一个法国的印厂去印，并且每个细节都抓得很疯狂的一张。 我节目进行到这儿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还要特别说一句，你还记得徐格飞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说过啊，很多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了解凤凰阿歇特的书是从童书开始的。 嗯， 那么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凤凰阿歇特的所有的童书都做得特别精致，不论是配色呀还是构图呀还是那里面的很多的精巧的设计，有的时候你可能一打开这本书，你剪掉外面的封皮啊，马上就有一个小的惊喜给你。 是的，我们希望用品质做好事情以后，然后等待大家来发现我们。waiting 等待着。 好，我们的节目刚才说到了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也要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所以这一次徐格飞，你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啊，想要跟大家分享点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跟大家继续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呢？ 其实我很想唱一首歌，但是我的唱的技巧实在是不好，因为这本书比如说多么美好的世界，它讲的就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哎，真是觉得活着真好，然后有过年可以和亲人朋友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一年的所有的感悟爱和珍惜用肢体语言，用图书，用各种方式表达给自己爱的人。所以我祝愿大家有一个感恩这个多么美好世界的心。 感谢徐歌飞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凤凰阿歇特2017年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也在这儿做一个透露，那么等到春节过后，徐歌飞呢不仅仅会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会多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啊，把阿歇特的很多好书带给大家，也希望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关于好书的感受啊，关于阅读的那样的一些精彩的享受啊，更多的带给大家。再次谢谢 谢谢你刘莎，非常期待 也期待徐歌飞下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